家宴应该是这样的。 大家吃， 你随便用， 菜太多了啦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收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。在剧中，李文扮演七仙女，于顺扮演董永。 光宝， 哎，爹爹， 你丈母找到了没有啊？ 哎呦，找到着，找到着，找到着！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在这里。哎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识字不识字，头顶大修寺，读了三年书，我认得四个字。天下大平乐， 小奴才念错了，明明是天下太平，你怎么念成一个天下大平呢？ 哎呦，爹爹，你管我怎么念噻？ 太字还多一点， 你就晓得多一点多一点，那就不能少一点呐、啊？老不死你个老不走， 官宝。今日三朝贤妻满，怎么不见董允前来上宫啊？ 爹爹，我又不是董允肚子里面的蛔虫，我哪晓得哟？ 哦，你去把他找来。 哦，爹爹，董允是个老实人，他不会无私的，我懒得去哦。 娘子，来此一时，夫妇带我进去。 东郎，我念。 你在此稍等。 东郎，请得福去，快要说我来了。 员外， 哎，弟弟。东云上宫来着。 哦，东云，你爹爹可曾安葬？ 安葬了。 银子够用吗？ 够了。 官宝， 哎， 带东云到厨房挑水弄柴。 是。 哎，公子， 不在。 我门外。 你门外还有没有东西？ 我得抱过玉山。 去 东郎，你身了无有？ 娘子，我那卖身之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，如今哪里来的什么夫妻二人？ 你就是在龙旁捡来的一个棋子。 哎，一个人也能捡得来的？ 东郎，你太老实了，你不捡啊，带我自己进去。 娘子，你娘子， 耶！爹爹爹爹，观音菩萨下凡来的。 东云，他是何人呐？ 他是我的妻子。 妻子？先前卖身之上明明写的是无牵无挂，如今你又哪里来的什么妻子呢？ 员外我。 哼，苦恼。先前以为你是真小子，谁知你现在不真是小人。你怪

Thank you. 根呐、啊？ 醋根。 醋根，么东西叫噻？ 寒虫起来。 那好，我们就知过寒虫起来。 Thank you. 太太，这要多少？ 这要多少？ 足足十匹，还多三尺楼寸。 真多一顶三尺楼寸，就留给美婿做件被搭子穿吧。 还是等七妹添那个小宝宝做件绸袍子穿吧。 还是大姐也想可就好。 待我得死下来。七妹， 拿着吧。 多谢众位姐姐。 不要谢了我，只要你们小夫妻在凡间恩恩爱爱，莫忘了我们姐妹在宫中冷冷清清，也就是了。 大姐，妹妹下凡无时无刻不想念众位姐姐。 七妹，你有了如意郎君，还记得我们么？ 是啊，还记得我们么？ 七妹，还是和我们一同回宫去吧。 这 七妹不用害怕，听得这日共草言道，父王这次到西天府也，须个八日左右才得回宫。咱是就是回来了，我们姊妹也能替你忙过去的。 是啊，我们也能替你忙过去的。 看你逞能的，大姐， 天色将明，显凡不便，我们还是快快回宫去吧。 七妹，我们要走了。 有劳诸位姐姐一夜辛苦，小妹感恩 费心。自家姐妹不必客气。